北京时间的下午8:04，各位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M92.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大佐。 哎，大家好，我是樊雪。那是一个可以听又可以看的广播节目，大家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 没磕死你啊。 有点激动。同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直播伙伴一直播搜索活力982，就可以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啦。 对，没错啊，大家可以通过以上这几种的网络视频直播的形式，在手机客户端来观看到我们的网络直播。 来看看我。 哎，来看看樊雪今儿磕成了啥样啊。同时呢，如果您在开车的话呢，也可以把这个收音机调到 FM98.2 和 FM927 双频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周五晚上的挑战新歌声，大家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吗？ Ready， I'm ready。 没有人理我呢，准备好了吗？ Ready。 来给你捧个场。 我就当做各位都准备好了啊。这个我们今天呢，挑战新歌声又迎来了一位做原创的歌手，而且还是一位小鲜肉级别的歌手，所以说今天的节目樊雪肯定又不跟我一伙了。 Pink 小哥哥的时刻。 对，刚刚在上节目之前我们还在聊 Pink 这个词啊，一会儿再给大家来解释一下啊。那么首先呢，让我们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非常帅气的小哥哥张宏宇，欢迎。 欢迎。 前面都可以。 给大家打个招呼。 给大家打个招呼。 张宏宇。然后好紧张。 然后 就唱歌。 唱歌， 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 哦，对，我是张宏宇啊，2016年毕业于青岛理工大学，现在在北京大学双创中心创业，创作的是关于原创歌手、校园原创歌手这方面。 哦，那之前就读于哪个学校？ 青岛理工。 哦，然后现在在北京大学的创业基地创业。 对对对。 然后就做关于原创歌手的一些事情。 对对对。 那大学应该不是学的这个 啊，学的是社会工作。 社会工作， 社会工作红啊！ 哎，真的，我 没有听说过吧？ 哎，真 这个真的没有， 孤陋寡闻。 就是助人自助， 助人自助 啊，赋权增能。 这是什么 ？What？ 就是 可以简单给我们了解一下，就是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 公益活动吗？ 对对对，专业。 哎，看我 瞎猫碰上死耗子都可以。 做公益就是有少年青年社会工作、老年社会工作。 那为什么会后来做音乐？还是一直都天赋异禀？ 还一直都比较喜欢啊。 就高中的时候，高三的时候我写的第一首歌，就是高三的时候我跟我爸妈说，我只要考到520分就让我去北京学音乐。然后我就考到520分了，然后正好就刚过线，刚过他们的要求，然后我就去学了一个月音乐。然后学着学着就突然打电话，你被青岛理工录取了，是社会工作。我也一脸懵，和你们现在的表情一样 啊。 那什么是社会工作专业？就是比较，但是没有关系，我一直喜欢音乐，可以边学专业的时候边在大学生活。 但是一直都在学。 对对对， 一直没有放弃。 对对对。 哇哦，那这大学四年的内容和音乐好难接啊，这话有关系吗？ 有社团呢，有文艺部啊，还有艺术团呢。 就是虽然说大学主修的学科跟音乐没多大关系，但是一直也没有忘却自己心中坚持原创音乐的梦想。我终于给圆回来了。 专业。 我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啊，这个在节目开始之前我就发现大家已经都开始聊起来了啊。这宏宇的粉丝还是挺多的。前边这个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啊，这个注意你们的用词，我们可以说可爱一点的用词，但是不要说那种词汇啊。这个宏宇，然后来了张呆呆。 哎，呆 呆呆呆 是平时生活当中性格比较呆吗？ 就长得比较呆，戴一个大眼镜，这墨镜是拿那个墨镜改的。当时戴眼镜，我眼镜度数增高。 这是个墨镜。 对，这是大嘴猴的墨镜。然后觉得这个框是不错，然后直接把那个抠下来，我让他那工作人员抠下来，直接给我放个，两个眼镜是250。 哇、 厉害了啊！然后还有这个没有名字说张宏宇爱你，然后莫离说爱你， 这都是男的，你好不好？ 这真的吗？ 莫离是男的， 哇，厉害了！这个 调皮的粉丝， 对，同时呢，也欢迎啊各位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踊跃跟我们的互动啊。这个稍后呢，就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先声夺人，让我们来听一听来自于原创歌手张宏宇的 第一首歌。 对，没错，今天宏宇带来的第一首歌曲也是他的一首原创，应该是很早的一首原创了吧，算是。 对，算是最晚的一首， 最晚 就是最晚的一首了，一首新歌， 也不算新歌， 高三就开始写歌， 就是大四的时候写的，学生时代最后一首歌曲。 哦，这首《青梦》啊，让我们来听一听这首学生时代的最后一首原创歌曲，来自于张宏宇，《青梦》送给各位。现在一直是在录你，不要紧张，不要紧张。 不是有反听是吧？ 对， 听不见。 嗯，我们稍等一下，等我们的工作人员去调一下反馈。 人声的反馈可以 ？OK 吗 ？OK 的话，我们重新再来一遍。 其实可以接的。 我们为了这个更好的状态， 对对对， 那重新再唱一遍。怎么样？ 好， 那青梦再一次 不要紧张啊！一首来自于张宏宇的《青梦》送给各位。 第一次在电台上唱歌的感觉不错的， 现场版，现场版啊！ 中轻轻的风，蔚蓝翩翩手中，花开花香轻轻的梦，裙下阵阵感动。车岸边静静经过，看易碎的轻舟，秋千似一颗被挡着，眉却来不及受伤的片段，有关心的语言，萦绕在耳畔，多音转为经典。你羞涩的笑脸，很幸福的画面，定格成照片，瞬间已成永远。春去了之后， 哎呦， 景色停留， 走音了，没事。 风吹的时候，脑海翻涌。醒了以后，想念煎熬，最爱的时候没有尽头。深深沉默呀，老楼是否恋旧，岁月在未坚持停留，往事不舍回首。很受伤的片段，有关心的语言，萦绕在耳畔，多音转为经典。你羞涩的笑脸，很幸福的画面，定格成照片，瞬间已成永远。春去了之后，景色停留，风吹的时候，脑海翻涌。梦醒了以后，想念渐浓，最爱的时候没有尽头。吹起风，日去向头、啊、 脸书，浪漫相拥。去了之后，景色停留，风吹的时候，脑盖翻涌，梦醒了以后，想念渐浓，最爱的时候是这时候。 OK， 来是个没有混响是吧？干的声音。 你怎么唱就是怎么样的， 对， 现场版的，考验版的， 对，因为我 比较紧张了，下次一定发挥更好啊。 对，刚刚可能确实啊，第一首歌曲，还没从这个路上焦急的状态当中缓解过来、啊， 这时候应该立个牌子给宏宇， 对， 没想到吧？ 没想到连混响都不讲。 哦，这个因为我们是一档大型的音乐真人秀节目， 注意真人秀哦， 是真人秀。我们是就是把最原始的歌手最原始的那种声音状态送给各位的，是这样的。嗯， 好的。 是不是感觉今天就像进入了一个大坑一样？ 那下首来毁杰伦的歌吧，就先不毁自己，缓和一下。 好好好好好，那 OK， 那在这个演唱杰伦的在演唱杰伦的歌之前啊，可以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首歌的原创的背景。 大四的时候， 对，你看他毕竟是大四的，作为学生年代的最后一首歌曲。 嗯， 对，可以跟我们简单 是个情歌哎， 对， 但是又有着古风古调的， 哎，对，就用五声音阶写的，但是编曲不那么的古风。 嗯， 就是我在大学的最后一个假期，就是寒假，那个寒假， 嗯， 然后自己在家里闷着也没事干，就用电子琴弄出来这个副歌的旋律，就一气呵成了。 嗯， 然后主歌那边就是听蒲公英的约定，听晴天这种特别学生时代的， 嗯， 特别能催泪的歌曲的一个灵感，然后编曲结合了一下蒲公英约定，还有晴天，还有五月天的知足的那个现场版， 五月天， 就是然后作为学生时代最后一张专辑《五月天的校园周杰伦》， 五月天的校园 主打歌， 这个 就发了。对对，因为我喜欢五月天，然后也 喜欢，我也是。 那天津四月 三十号， 哎对，29号也加场，咱可以买黄，不能买黄牛票。现在， 打住，咱们还是说这个原创音乐啊。 我们怎么 突然 推销的了呢？ 突然扯到了这个五月天的演唱会上面，怎么还？那当时这首歌是，他既然说是情歌，而且作为大学时代的最后一首歌曲，当时是想写给谁的呢？ 就是 当面说吗？ 就是没有，这个是不是那个情歌？就是写给整个学生时代，就是写个、 哦、 也写友情，也写爱情，都很隐晦的写在里面，就是通过 不隐晦啊，一听就听得出来啊，一听就是个情歌嘛。 哦，就歌词写的很隐晦，就寄情于景、嗯，全部在景里表达自己的感情。 可能是因为我是一个多愁善感的女孩吧。 对，你不是一直这样的吗？啊，我看到我们的这个直播平台上啊， 那好多人哦。 对，说 真的好多人。 对，真的好多人啊，说这个今天有点紧张。然后样说啊，加油，看好你。然后太阳兄弟说干什么呢？啊，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的挑战新歌声，一档大型的音乐真人秀节目。对，然后没有名字说这个角度不好看啊，这粉丝说可能让你换个角度， 什么哪个角度？这个角度。 对，大家可以提提意见啊，让宏宇换成什么样的角度觉得？然后莫离说享受中， 这个就拖了。 这个是好朋友是吗？ 对对对对。 哎，那莫离，你们两个是从最开始就一直在做原创，还是说从大学认识的？ 在北大的随说这个平台认识的。 啊，就是之后在大学毕业之后，然后去创业的时候， 对对对， 在平台里面认识的。 因为这个 是好朋友， 现在是好朋友， 一起做音乐。 对对对对。 哇哦， 他也没事给我 P 专辑封面，他也是全能。 琴瑟和鸣的好友，男生女生啊？ 男生 啊，本来想八卦的， 不要八卦啊！同样呢，还是希望各位亲爱的网友朋友们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以及我们的易直播平台啊“活力982”上面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对，一会儿没准还有点歌环节呢 啊！ 愿不愿意唱是另一回说， 对，点不点就是你们的事儿啦。 也可以跟我们刷包小礼物聊个天之类的。 对，没错啊， 都是欢迎的。 哎，对，既然刚刚说了先暂时不毁自己了，毁毁杰伦，那接下来我们今天的第二首歌曲来自于周杰伦的，选一首吧， 随便，青花瓷瓶。 青花瓷瓶， 这是你自己的新歌吧？青花瓷瓶，来，接下来要唱什么呢？ 看见我们的 CEO 了。 OK， 那接下来第二首歌曲来自于张宏宇《青花瓷瓶》，一起来听。 被高栏树青花被风弄转淡，瓶身描绘的牡丹一如你初妆，淡淡淡香的果香浸湿我两人，唇齿上走笔直此刻一般，有色显然是你涂，因为被私藏但你嫣然的一笑如含苞待放，你的每一缕飘散去到我去不了的地方，眼睛在等阴雨和我在等你，炊烟袅袅升起隔江千万里，在名利树干里放浅笑的飘逸，就当我唯一遇见你伏笔，眼睛在等阴雨和我在等你，月色被打捞起晕开了结局，如城市的青花瓷自顾自美丽，你演的笑意 这个你刚才那唱好 很好听哦， 白花青的锦鲤跃然于碗底，云墨松提落款时却惦记着你，你隐藏在腰手里千年的秘密，只惜你犹如绣花针落地，云白芭蕉若手语奔欢热同里，和我路过那江南笑声惹了你，在泼墨山水画里你从墨色深处被隐居，眼睛在等阴雨和我在等你，炊烟袅袅升起隔江千万里，在平地树干里放浅笑的飘逸，就当我未遇见你伏笔，眼睛在等阴雨和我在等你，月色被打捞起晕开了结局，如传世的青花瓷自顾自美丽，你演的笑意，眼睛在等烟雨和我在等你，炊烟袅袅升起隔江千万里，在平地树干里放浅笑的飘逸，就当我为遇见你伏笔，眼睛在等阴雨和我在等你，月色被打捞起晕开了结局，如传世的青花瓷自顾自美丽，你眼的笑意， 哇哦，最后一句是什么？ 想说谢谢谁？ 你 呀、 啊， 想说谢谢你。 你们、对，就听歌的朋友们， 我刚刚其实还在融入到那个青花瓷瓶的音乐当中，然后马上结尾，对，马上结尾的部分，宏宇说了一句， 谢 谢 你，谢谢你。 说谢谢你们不押韵， 哎，但是唱了这两首歌都是古风类型的， 哎， 是平时会喜欢这种风格的， 对， 因为我觉得这是中国的风格歌曲，就是咱们华语乐坛唯一的一首自己的招牌。 嗯， 所以我就比较喜欢写一些。 我也喜欢古风的。 这衣服就 啊，这衣服好像没有吧？这是个西装。 身姿苗条似仙女，风姿翩翩似荷香。犹如出水芙蓉娇艳美，赛过无数 雄 风。腰都美有美，妙色漂亮赛秋香。风流才子唐伯虎，未点秋千愁断肠。大眼睛高鼻梁，唇红齿白体透香。 哇，好棒啊！惊呆了。 我为什么会说这个？ 我们两个学播音的惊呆了。来，左哥，来一个。 啊， 八百标兵又得奔北坡了。 你快别闹了，咱 输了， 咱可不能在人家专业的面前这个班门弄斧啊！我告诉你，你知道 喜欢古典乐器之类的吗？ 学那个古琴，当当当当。 真的吗？你学古琴啊？我学过，我有学，我们家有，哇，真的。 可以跟他 好，你们俩可以下去加个微信了。好，咱们的节目继续啊！我给大家放放歌听。 哎，真的不错不错。哎，刚才那个是自己因为自己喜欢，所以有读有看有背，还是说 对那个相声吗？天津人吗？天津人， 天津人 不就在那说点相声？ 那是天津人，大小就是说相声吗？ 对，其实我们说话就像说相声。 但天津人在这儿背诗词吗？ 哎，真的，我刚刚其实特别好奇，宏宇刚说的那段是什么？ 我也不是个婚礼的一个词儿 啊 啊！司仪说的那个。司仪夸女生， 那你怎么专门给她记下来了呢？ 就当时高中的时候看那个节目，就是 当时是不是有小心思？ 喜欢的小女孩， 没有，这太套路了。我就是纯属为了就是耍帅， 显得厉害。 对对对， 是不是显得厉害？确实刚才震了我们一大惊。 真的，我当时也就以为他能说四五句话，然后就结尾了，但是他起码能说了七八句。 哎，今天不单是我们的话筒让宏宇没有想到，我觉得今天我应该再立个牌子给大佐哥和我看。 没想到吧？ 好厉害！ 这真的是没想到啊！这个做原创歌手的还能记住这么长的，这应该叫做 贯口。对， 作为天津人，天津人啊，这打小听相声肯定是一直以来的了。我们接着来说回做原创啊，有没有想过要做原创的相声？ 原创相声， 对对对， 啊， 一定要加入他。我有一首歌曲叫那个《探天津建民国子》，里面就有相声的一点元素。对， 各位观众啊，我真的在上节目之前，我只知道宏宇是一个做原创歌曲的，真的不知道他会把相声艺术加入到原创歌曲当中。这也是我做了这么长时间音乐节目以来第一个告诉我说我把相声艺术加入到音乐当中的。 这可以啊， 这是一个有才又欢脱的音乐。 因为他那个太平歌词嘛，他也是以前的古风的一种感觉。 对啊， 感觉 但是我觉得太平歌词，你比如说听德云社唱的那个，它只是属于那种有点儿，他就是给人的感觉，他的古风可能会更强烈一点，跟做原创音乐或者说做流行音乐有点不搭边儿。 对对对对， 而且不应该 混搭吗？ 稍微的有一点喜感吗？ 对，就是挺喜感的。 真的吗？ 我听那首歌，绝对是听第一句就笑了。 叫什么歌？ 叫什么？ 弹天津煎饼果子。 弹天津煎饼果子。 弹天津煎饼果子。 煎饼果子不是我们山东的吗？ 哎，你是山东的，我山东上的大学，青岛理工啊。 哎，真的吗？ 行了，你们俩， 请到小哥啊。 这一会儿煎饼果子，一会儿山东大学的， 请到小哥不好意思。 我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啊，说，这个大大最棒，魏雪打电话，好听好听，不错不错啊，这基本都是夸你的。然后说甜恋啊，那个说煎饼果子来一套，宏宇哥哥是全才。对，宏宇哥哥真的是全才，不仅仅能唱歌好听，而且啊，这个还会说相声，还会说贯口。 这 是什么？ 这是什么情况？ 这什么情况？ 这是我们 CEO 带来的介绍 啊。这个还有他们的 CEO 带给我们的介绍啊。这等下半段节目啊，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全能艺人背后的全能组织。 是比如说这个戏剧之类的。 对，很厉害的啊。这个刚刚给大家演唱了两首歌曲，第一首呢是自己的原创作品，叫做《青梦》，第二首歌曲来自于周杰伦啊，改编自张宏宇版本的《青花瓷瓶》。 哎，酷的。 对，其实我们现在还剩下一分钟的时间，我有一个问题想问啊，为什么选择做原创？ 因为选择这件事，我 对 一分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就因为挺酷的， 因为 唱自己歌比较酷，因为唱功不太好，但是如果唱自己歌，哎，你会显得哎，你这人挺有才的。 反正我是原唱， 对对对，反正我自己是原唱。刚才那个清梦，我就把自己的歌毁了，但是，对吧？ 没有，完全是因为紧张。 对，但是对唱别人的话，你就会被吐槽；但唱自己的歌，没人会吐槽，因为自己是原唱。 这算是一个点。 对对对， 还有没有其他的？ 就还有歌词写得特别好，就是那叫谁什么名字，就是、暗港的童话镇，就不是因为有人问我坚持这么久是为了什么，我说我没有坚持，因为喜欢所以快乐，所以 因为喜欢所以快乐。好嘞，那下半段的节目啊，让我们来看看因为喜欢所以快乐的张宏宇会为各位带来怎样的歌曲演绎呢？各位千万不要走开哦，一会儿见。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允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啊，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98.2 ，AM927，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1, 2, 3, 4, 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尽 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这也是我第一次把它从我的歌单里边放出来， 忍不住想随着一起摇摆。 哎，没错啊，这里就是可以让大家一起随着摇摆的挑战新歌声。大家好，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M927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我又回来啦，我是大伯。 哎，大家好，我是一直都在的樊雪。 我是那灰太狼是吗？ 对， 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观看方式。 哎，我们呢是一个可以听又可以看的广播节目，大家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同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直播伙伴一直播搜索活力982，点进来就可以看看话筒背后的我们长什么样子了。 哎，没错啊，这个如果各位喜欢我们节目的话呢，一定要多多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再来跟大家说一遍，关爱青年计划，左下角有一个直播间，点进来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 哎， 关爱青年计划， 对，关爱青年计划。哎， 我每一天都会来一个青年。 关爱， 对对对对对对。那么接下来就要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来关爱的这位青年代表啊。开玩笑啊，这个上半段节目呢，已经跟大家演唱过两首歌曲的张宏宇，一位非常帅气的小哥哥，做原创音乐的哟。来，宏宇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哪个镜头？ 哪个都 OK。 Hello， 哪个 都 能看到 是张宏宇。 对，你可以多多的来一点。 不是陈红宇，因为好多人把我， 哎，真的好多人， 我一说起来我就难受。 当你们 CEO 把这个人名发给我的时候，我说红宇啊， 雨后有车驶来，是个暮色。 难道陈叔要来了？ 陈叔， 我在厕所碰见过一次陈叔， 哇， 那时我在打号， 啊，然后好了，这种事情咱们就不要说了。 旁边就坐，然后就聊了半天，想加微信没加，然后他说要加经纪人，然后就没找到他经纪人。 对，都是大家都是做原创音乐， 大家都是红雨嘛， 嗯、对，而且大家都是红雨嘛。对，而且今天我们这位红雨啊，今天我们这位红雨，今天来的这位非常帅气的小哥哥呢，是原创音乐人啊。这个稍后呢也会继续给我们带来两首非常好听的原创音乐。上半段呢啊，这个因为可能稍稍有一点紧张，而且还不知道已经被我带入了这个大坑里面啊。我觉得啊，在刚刚的中间休息的时候，可能已经对我充满了恶意。那么接下来我们的恶意不能断啊， 而且不能减。 对，不能剪。接下来啊，带来的这首歌曲，现在可以毁自己的歌了吗？ 可以。就刚才关爱青年嘛，其实在做音乐的，好好说一下，就是做音乐我们挺穷的， 需要被关爱， 是需要被 关爱， 对， 尤其是做原创音乐的， 对。然后有首歌叫《有形青年》，哎，关爱一下有形青年， 关爱一下有形青年。那么接下来的第三首歌曲来自于陈鸿宇，不是陈鸿宇 ，sorry， 故意啊， 来自于鸿宇的《有形青年》，送给各位，一起来听。 这首歌是我当时写给青岛理工人文学院的文艺部的一首部歌，这里面的和声是我的干事，一个是杜雨萌，一个是张冬梅。不知道他们现在在不在听我的节目。 OK， 如果在听的话，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下面刷个一哦。 我想要活得有心一点，收下你的大本要个心点，当然不能仅仅着重表面，思维也要有独特的一面。如果想要成为文艺青年，首先你要有一个目标感，用一颗细腻的心去发现属于我们的未知的世界。蝴蝶的鲜艳只需要破茧，拼力挣扎的翅膀才能飞翔，梦想的实现是需要挑战，经受孤独的洗礼才会坚强。一起来唱出心灵想要唱的诗篇，向未来许愿，用心就会有自己的天。一起来舞出生命中最炫的空间，让青春定格在这醉人的画面。 伴奏声再大一点。 轻一点，首先你的大胆要个心愿，当然不能仅仅着重表面，色彩也要有独特的一面。如果想要成为文艺青年，首先你要有一个目标感，一颗细腻的心去发现属于我们的未知的世界。蝴蝶的鲜艳只需要破茧，经历挣扎的翅膀才能飞翔，梦想的实现是需要挑战，经受孤独的洗礼才会坚强。一起来唱出心灵想要唱的诗篇，向未来许愿，用心就会有自己的天。一起来舞出生命中最炫的空间，让青春定格在这醉人画面。一起来唱出心灵想要唱的诗篇，向未来许愿，用心就会有自己的天。一起来舞出生命中最炫的空间，让青春定格在这醉人画面。 下面就是他们俩飙 rap 的时间。变得电音， 哎呦不错哦。哎，刚刚带来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鸿宇的《有形青年》啊， 听上去很励志，很青春。 对，因为那女主人说两首古风的嘛，来首快的摇摆一下， 欢快的。那这首歌有没有什么故事呢？ 就是写给，等我其实真的挺眷恋学生时代的，就是写给我青岛理工大学的人文学院的学生会 的文艺部的部歌。对，因为当时我是副部长， 共度了美好的大学时光，是吗？那这首歌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呢？ 表达就是你要身为一个文艺青年，你要自己有自己独特的一面，不仅是在穿着方面。当时我初中不是初中，大学时候穿的比较嘻哈，比较那种，当时 比较潮， 比较酷。 对对对，但是就不仅仅是在穿着，思维也要与众不同的样子。写然后，蝴蝶的鲜艳需要破茧，梦想的实现需要挑战，就是感觉要， 就是要做的更有型一点。 对对对对， 扣个题。 对对对对 对，所以就写出了这首《有型青年》。那当时在写出这首。算是当时的部歌之后，就是同学们有没有什么反应？ 同学们， 好棒！ 对，有一次 自己入戏了，我天！ 哎，这个， 哎，这是真的吗？ 专业托，这不是有一次我在现场唱，然后有个朋友说啊，哎，这首超好听的歌是谁的歌？我说是我的歌，就是他用的是"超好听"这个字儿，我就感觉哇塞，真的是 这首超好听的歌是谁的歌？ 对对对。 超好听的歌， 然后说很自豪的说就是我的歌，我就感觉因为上大学的时候 自己被肯定的这种感觉， 对，被肯定的感觉，我就被学生，因为学生是最好的评委，然后我写的歌被那些被自己的同学被自己的， 而且自己这首歌就是写给自己的学生时代， 对， 嗯，然后被自己的同学们认可， 对，真 是肯定是那个时间段最幸福的事情。 对，我现在真的想告诉所有正在上学上大学的朋友，四年是人生最美好的四年，我现在特别的怀念。然后 哎，是会这样吗？ 这个真的是， 我在大学的时候就会怀念我高中，觉得我高中三年是最美好的时代。 然后呢， 我大学还没毕业啊， 啊 还来不及怀念现在。 对，我忘记了这事， 这么棒，还没有毕业。 扎心 扎铁吗？ 一口老血吐在直播台上啊。哎，真的好像话 失去的都是最好的。 好像话说回来，真的是这样的。我们每经历了一段人生经历之后，你就比如说在上学的时候，特别向往那种不上学的日子。然后当你步入社会之后，我就特别想回到之前上学的时候。就像 没有开玩笑，想回到过去。突然想到一首歌。 对，你就比如说像现在宏宇现在已经开始创业，一直在做自己的原创音乐，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但是也一直在想这个回到大学四年的时间里。而且我记得在传媒大学校歌《年轻的白杨》里边是谁，应该是白岩松老师说，我特别想把大学的四年再过一次，还是孙永元老师，我忘了， 是白岩松老师。 对，就是好像每一个人对自己的大学生活都有那种无限的 怀念 或者是憧憬和向往，就特别喜欢想把它再重新度过一遍，用不同的方式再去度过这大学四年。 那些年错过的姑娘们呢？ 难道不是那些年错过的原创音乐吗？ 哇， 好，来看看我们的直播平台啊，这个刚才我看有两条夸你的，我找一找，已经淹没在了宏宇的声音好听当中了。 除了夸我漂亮，还有别的吗？ 对啊，这个凯源陆金说啊， 你怎么反射弧这么长？ 没有，我其实不大想搭你的话，你 知道吗？除了夸我漂亮，还有夸我别的吗？ 我看一看啊，那可能就没有这个留言了。看一看啊，这个说。哎呀，这是一只小猫咪留的，说孔凡雪最美。 哎， 然后 你好土啊，孔凡雪。 对，孔凡雪最美啊。然后这个凯源陆金说特别喜欢宏宇哥哥的你的名字。哎，这也是一首原创歌曲 啊，这是我朋友写的一个原最后一首唱吧。然后对， OK， 那就满足一下这个那就满足一下这位朋友啊， 点歌时间。 对，然后没有名字说喜欢一夜傻子。 哎，这个， 哎，这是什么？ 这一夜我自己就是失恋的时候写的， 这也是一首歌名，叫做一夜傻子。 对对对对， 一夜傻子， 英式摇滚， 这是粉丝哦。 哇，就是不仅仅可以写古风的音乐，还会写英式摇滚的音乐。 对对对，这怎么那就电吉他那种。 你的名字是什么类型的？ 宣泄一下啊， 你的名字， 那你的名字是属于 我的名字就是属于流行歌曲，就是 哇哦，我们什么都可以哦。 哎， 那突然有一个问题想问你啊，这个也算是一个固定问题了。你觉得自己是哪种类型的歌手？ 我就是什么都想写，就是民谣、摇滚，然后流行、电子都想，就是没有风格，就是 什么都想写，什么都 没有风格，就是你的风格。 对，就是 或者说 比较贪心， 都想涉猎一点， 都想涉猎一点。最后，然后我自己的风格就是比较逗逼、比较欢快一点的那种，属于自己的主打。但是其他的风格都要写一点手，然后主打的一定要精，就是代表自己的一种风格，其他的风格都要有一点。就是这样。 那有没有时候会想到，你就比如说会把那种 就像你刚刚说那个谈天津煎饼果子，我这话挺不好说呀、哎。谈天津煎饼果子这种，把相声艺术和流行音乐穿在一起，或者说把电子音乐和摇滚乐，把电子音乐跟民谣放在一起，有没有这种想法？类似的这种， 而且你给我提个想 一下的创新， 对对对，但我害怕会吃音色，就音色上不和谐。但是还可以用混音的， 可以尝试一下， 对，尝试一下， 嗯。 因为我记得之前咱们节目有一个嘉宾，就是把电子音乐和 流行 小清新的。 是吗？ 哎，好像是他是唱情歌的，然后加入了电子音乐，还唱出来挺温柔的那种感觉， 反差还挺大的。 对啊、这个刚刚呢，宏宇给我们演唱了这一首叫做《有型青年》的歌啊， 很有型， 对，很有型，已经表现出来他的另外一面了，有型。哎，那么接下来啊，既然说把你的名字放在最后一首歌曲来演唱，那么接下来给各位带来的这首还是来自于周董周杰伦的歌曲，一首非常好听的情歌，叫做《告白气球》，来自于张宏宇，没说错。 哎，对，张宏宇大叔唱不了这种小清新， 告白气球， 来自于张宏宇的《告白气球》，一起来听。 嗯。 这个镜头是吧？ 对，你觉得哪个镜头看起来帅，你就看哪个。 咖啡无声一杯，品尝你的美，留下唇印的嘴。哦，花店玫瑰，你自己错，谁告白气球，风吹到对街，微笑在天上飞。呵呵，你说你有点难追，想让我知难而退，礼物不需挑最贵，只要香榭的落叶。造浪漫的约会，不害怕搞砸一切，拥有你就拥有全世界。亲爱的，爱上你从那天起，甜蜜的很轻易。亲爱的，别任性，你的眼睛在说我。 哎，这有一个听众来，可以左右左右。站起来。 在那个半桌爱的咖啡，我喝一杯，品尝你的美，留下唇印的嘴。花店玫瑰，名字写错，谁告白气球，风吹到对街，微笑在天上飞。你说你有点难追，想让我知难而退，礼物不需挑最贵，只要香榭的落叶，营造浪漫的约会，不害怕搞砸一切，拥有你就拥有全世界。亲爱的，爱上你从那天起，甜蜜的很轻易。亲爱的，别任性，你的眼睛在说我愿意。亲爱的，爱上你。 这有个行走的那个广告，这是我们创业的一个项目，叫随意说。不知道允不允许打广告。 冰的梦境全都有你搅拌在一起。亲爱的，别任性，你的眼睛在说我愿意。 这个出来的非常的突然，我们和主持人都非常的 惊呆了。 啊，惊呆了。 各位如果刚刚在收看我们节目的话， 哎，发现很精彩的一幕， 这个，精彩的一幕突然出现了一个 彩蛋， 一个彩蛋啊， 我们 logo。 对，也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二维码，我就先收起来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啊，这个呢是宏宇他们现在正在做的创业项目。其实在做创业的，在北京的每一个做创业的年轻人呢，都跟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精神是相当一致的。 没错， 对，因为我们的有一档早间节目叫做青年说，我们会每次都邀请一些在北京做创业的年轻人来到节目里边分享自己创业的经历啊，或者是说我遇到了什么困难，有什么样的帮助，是这样的一个积极正能量而且向上的节目啊。 没错， 在这儿呢也来跟大家说一下啊，他们的这个创意项目呢叫做随意说，艺术的艺啊，这个如果各位喜欢的话呢，也可以去关注一下随意说，是一个做原创音乐的，背靠北京大学还有中国音乐学院还有北京电影学院等专业资源的这一个创业的项目啊，应该是非常棒的哦。哎，那我们接下来说回音乐， 对，说回音乐， 这个 我在找镜头哪个方面？对， 都 OK。你觉得 侧脸就可以？ 你觉得哪个帅你就看哪个啊？ 这个就不要了，这个就，对，我想想， 你觉得自己哪个帅？ 你觉得哪个？ 就给我侧脸就行，不要正脸，正脸太丑。 好，那你就那你就看着我们就好， 看着你就可以是吧？ 看着我们就有侧脸 了，看着我们就 OK。 对，这个我们继续来。 对自我 非常严苛的人， 对自己长相非常严苛的一个人。 哪有这么说话的呀？说了半天了，长得帅的，哎呀！我看到这个没有名字说啊， 只有更帅，没有最帅。 对，没有名字说，这也太好听了吧！不要笑场，稳住。但刚刚确实那种现场的画面啊，难免会笑场。 你知不知道他蹲着举着闹就出来， 突然之间就从那个我们的主播台下面窜出来一个人。 所以说这种彩蛋是需要大家点进我们的视频来看的。 对，没错，再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视频的观看视频的方式啊，就是关爱青年计划微信公众号，然后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啦。OK 啊，那个宏宇，我们接着来说回这个音乐啊。今天一共选择了五首歌，有三首歌是原创作品，剩下两首都是周董的歌。 嗯， 是因为特别喜欢周董， 太喜欢，因为没有周杰伦，我就可能就不会喜欢音乐了。因为在2000年之前，的歌曲都是《我爱你，你爱我》。 嗯， 就是， 哎，对，确实这样。 突然，哎，出来一个，唱的是什么？ 清流。 对， 一股清流。 唱娘子啊，唱双截棍，什么燃烧的 娘子啊哈。 不是。 你是泥石流吧？ 开玩笑，继续。 感觉唱的这个是音乐吗？但是这么酷，这节奏型就哇塞，他可以像黑人。 他算是你的启蒙老师。 对，我一直把他当成人生导师，虽然 也是灵感，虽然没真的。 虽然没有转身，但我相信，只要一直把原创音乐坚持下去，总有一天周董会给你转身的。 哎，对。哎， 自己也坚信着这个事情，是不是？哎，不错， 哎呦，不错，你看这个口头语，刚刚唱完之后那口头语，哎呦，不错哦。 我是哎，不错， 对，哎，不错，还有点不一样的啊， 因为我们是个坚持原创的人嘛。 对，没错啊。那既然说到了坚持原创，那么宏宇给我们带来的最后一首歌曲，哎，在说最后一首歌曲之前，我想先问你一个问题，因为我在之前了解你的背景资料的时候，听说你已经开过了自己的一场演唱会 啊，四场 已经开过了四场演唱会， 你看的资料已经过时了。 我知道有点过时了。哎，那跟我们聊一聊这四场演唱会吧。 聊四场。 对， 第一场比较任性， 因为就算是在做音乐的音乐人，有经纪公司去推你也好，也很少会有艺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去开演唱会，或者说开四场演唱会，这就更少见了。跟我们来讲讲这个事儿吧。 就是大学的时候，那时候2014年3月份我失恋了， 还挺开心。 失恋之后我就是个逗逼的人嘛，那平时都说我那个那几个月哇塞好抑郁好深沉好忧郁，就不像我自己，就感觉就是比较陷得深。刚才有人说喜欢一夜傻子嘛，就是那时候写出来的，感觉自己挺傻的，那感觉不能这么沉沦下去，就感觉要找事做，要不就开场演唱会吧。 就这么随意吗？ 要不怎么加随意说 随意说。 因为当时 有个学长，有个学长开毕业演唱会，已经在我之前开完了。 啊，就是在学校里面的演唱会。 我说原来学校还可以开 开歌演唱会， 因为都是社团活动嘛，那我也开场呗，因为他都是翻唱，我还有原创，那何乐不为？ 然后就随随便便开了场演唱会。 当时我还是文艺部的副部长，好像是，就是可以比较调动一下人力，然后画一下海报，然后就 是在第一场算是在自己学校里， 对对对， 开了一场演唱会。哇，那会不会有很多学妹呀什么的要联系方式之类的？有没有因为开演唱会， 因为失恋开了演唱会，然后认识另外的女孩。我的天，这个故事可以写成偶像剧了，我跟你讲。 哎，要真的是就好了。 啊，那是不是没有？ 没有没有。对对对。 那。 但反正自己随意，但反正自己已经随意的开了这个演唱会啊，咱不能说随意的开了这个演唱会，随艺术的艺开了那个演唱会。 对 对，然后这个我看到了平台上面啊，这个星妈， 哎，我妈妈， 哎，对，说儿子好帅啊。 那肯定说夸自己， 那肯定的。 对，我觉得我们的听众还有网友朋友们应该已经等不及最后那首歌曲《你的名字》了啊。那么接下来 这是我们网友点歌。 对，没错。那么接下来剩下的一点时间，就把这时间交给红宇啊。这个最后一首歌曲《你的名字》到底是谁的名字呢？大家一起去猜一猜吧。 哎，告白气球，这首歌是朱红雷，我的好朋友朱红雷写的。他发上去，他说你不是陈鸿宇，作词所不是朱红雷，特别的搞笑，因为他叫不是孙红雷，因为他的名字叫朱红雷。看一下词， 你的名字来自 梦里，我又碰见你的脸，温暖的看着你的双眼，总被梦境左右，我思念却被点亮，拉回了床沿。何时能结束我的梦魇？结束吧，这场游戏思念，再也不要永恒的瞬间，不要走进相思的外圈。我把这种思绪悄悄写给春天，让春风消去我的爱恋。那些飘渺的烟不怕远啊，总是湿晚睡前想，我把你的名字深深刻在山里，天各一方，我也能够看见。不惧山高路远，不畏寒，你是我一世牵绊。我的现场版其实和录音版还是有区别的，因为录这场歌的时候我放咽炎了，那声音比较沙哑，比较磁性，但是现场版就正常声音就没这么好听， 能感觉出，但是也已经很好听了。但是由于时间关系，我只能把这首歌慢慢的拉下来了啊，这个实在是不好意思。 我们可以下次再来。 对，我们可以下次的时间再把这首《你的名字》送给各位。我觉得应该是你的粉丝们应该特别喜欢这首歌曲，因为当你唱的时候，好几个人都在说最爱的歌终于来了，好喜欢这首歌。然后有一个人说总忘词儿。 对对对，今天看词， 对，要看着词嘛。 对，这首歌的词写的太深了， 可能毕竟这首歌不是自己写的， 对，不是自己写的，但是也写进我心里了，所以要翻唱一下，不是翻唱，就是也是原唱，但不是自己的创作。 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叫做《你的名字》。那么这个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挑战新歌声只能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哎呀，这个真的聊得特别开心啊，而且还想听更多的红宇的原创音乐，对，还有他的故事，比如说那人名字到底是谁，今天也没问出来， 留个悬念 啊，这个留给各位听众还有网友朋友们啊，这个希望下次红宇能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么因为这个时间有限嘛，只能跟大家说再见了。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咱明儿见。 明儿见， 拜拜 拜拜 拜拜。